歡迎大家收聽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韓永。 韓永啊，今日第一次同你做節目啦。咁今日咧就上咗一套叫做《少林少女》。係 啊， 係啊，知唔知係咩嚟㗎？ 周星馳監製啊嘛。 係咯，其實係咪你未睇啦？ 我未睇。 會唔會睇啊？ 考慮下先啦。 考慮下先，考慮咩先？ 哇！睇下有冇時間啦、 啊。我睇下有冇時間。喂，咁你少林足球本身中唔中意先？ OK 嘅 ，OK。咁其實你會 expect 呢套戲係做咩㗎？你會 expect 會做翻少林足球啲嘢，咁翻炒翻一次咁係咪？ 聽佢個宣傳就似係咯。 其實唔係㗎喎。 唔係啊。 唔係第一㗎，佢唔係踢波啊。佢哋打嗰啲叫咩網棒球啊，好似即係揸住支棍咁喺度，跟住個棍上面有個網嘅，跟住將個波咁揈嚟揈去咁嘅。 即係好似用 個網嚟。係啊，佢用個網嚟咁接波傳波嘅。咁總之成個運動個過程都係靠嗰支棍上面個網去傳波同埋攻擊。咁佢呢個仲係講女子啊，其實我唔知道原本有冇男子嘅，不過我都見好多時都係女仔打嘅。咁但係呢個咧都唔係佢哋嗰個故事嘅主線嚟嘅喎，佢今次呢套咧反而咧真係講打少林功夫㗎。 功夫？咁係嗰班女仔去打？ 唔係，其實就係得阿柴崎幸係識打嘅啫，其他嗰啲女仔咧就根本係一個大學裏面個球隊。其實柴成初都唔係嗰個球隊嘅，佢都係加入去嘅啫。因為佢哋見佢啲功夫咁犀利，咁啊，哇，攞嚟打波咪好勁咁啊！即係初都係類似咁啦，類似啊少林足球咁啦。咁但係咧，其實入到去咧，跟住個情節咧好唔同嘅同少林足球。 好似話 CJ 七嘅張雨綺都有份做。 張雨 雨綺 啊，張雨綺定張雨綺啊？我唔咁上下啦，我唔好識嗰個字啦。咁嗰個就。嬌人身材啦，咁我同場睇嘅嗰啲男觀眾個個都嘻嘻話話，即係關於個身材嘅問題啦。 唔係有著長衫啊？ 有著長衫㗎，都成日著長衫㗎。咁呢套戲佢嘅演出就一定多過呢個長江七號裏面好多好多嘅。 Uh-huh. 長江七號裏面真係配角得好緊要啊！即係比周星馳更加配角啦，比起咁佢呢套戲咧，差唔多同柴崎幸嘅出鏡率都差唔多㗎。 哦， 最尾都係講阿柴崎幸去救佢啫嘛。咁最尾柴崎幸係要打咗個好似死亡塔咁嘅嘢去救翻佢㗎。 就變咗李小龍， 變咗李小龍係啊，有少少李小龍咁嘅 feel 㗎。佢裏面都有個打個死亡塔都有個人扮翻李小龍同佢打啊，不過一腳踢低咗咁解啫。 哦，睇佢嗰個預告又都好誇喎，出曬火啊咁嗰啲喎，係純特技嘅套戲。 特技咁佢咁都好多拳腳功夫啊，因為我睇過佢嗰個製作特輯咧，佢話柴崎幸都專登練功夫練咗一年啊，嚟去預備拍呢套戲㗎。咁同埋喺入邊咧，我見佢有好多即係見到樣嘅動作，係見到樣咁即係親自落場，係啊係 OK 㗎，都打得。咁同埋。仲有啊，佢啲國語都 OK 嘅喺套戲入面，一開始嗰陣講佢由中國翻嚟，佢見到日本人都仲係講國語嘅初，咁佢講啲國語係大家直情係聽得到嘅國語嚟嘅。 即係唔係好似之前啊？ 唔係好似其他 保潔咁， 唔係嗰啲啦，係啦， 係一開國語就笑。 唔係嗰啲日本人扮中國人嗰種嘅，即係佢直情係完全係國語嚟嘅。咁好過嗰啲少林寺方丈，因為啲少林寺方丈翻係日本人扮啦，咁嗰啲就講得好渣嘅。咁佢就講得唔錯嘅，咁同埋調翻轉咧，呢套戲嘅香港即係嗰啲中國籍嗰邊啲演員咧，又講曬日文嘅，即係例如阿田雞啊、阿陸師弟啊，講即係都講日文嘅。咁嗰個張雨綺啊，即係咁嗰個都係嘅，嗰個就全場講日文嘅喺佢入邊。 哦，全場即係佢係扮日本人嘅。 唔係，佢都係一個中國嘅留學生啦。 哦， 係啦，咁佢哋就喺一間中華料理度打工嘅。咁啱嗰中華料理就係阿柴崎幸個。其實嗰個就唔係師傅，你當師兄咁啦，師叔咁啦嚇開嘅，咁啊柴恆，所以就識咗佢哋啦。咁其實就係嗰張雨綺帶佢去個打嗰啲嗰啲叫棍網球咁嘅，係啦，因為佢就睇到佢個功夫咁犀利咧，咁就叫佢加入咁樣咯。咁但係其實呢套戲就好唔同嘅，同少林足球，因為佢個主線就唔係喺度打波本身，其實佢打波咧只係帶出原來你得一個人。是勁是不夠的，即是你是要配合其他同伴啊，或者即是隊員咁樣先會贏的，即是他最緊要是講這件事的，因為這個是中國人和日本人拍這類片很不同的地方的。你發覺呢，日本人拍親這些排球女將啊，或者一些體育類的呢，他都很強調這個合作精神啦、啊。 咁其實就算早前嗰套大和號啊，其實個個都話軍國主義，其實都戲一啲都唔軍國主義，因為佢裏面講嘅都唔係講佢哋打仗，係講佢哋 train 啊，去 train 佢哋嗰班配給嗰班人咧點樣好快咁樣去換彈啊，去補給啊， 即 係 有少 根本就係好似呢啲咁嘅戲咁嘅，講佢哋 train 啊， 係啦，講佢點樣 train 到咧，大家配合到天衣無縫。咁樣嘅嘢囉，咁佢呢套初都講阿齊恆梗係勁啦，佢根本打爛個網都得啦，但原來係冇用嘅，即係打波入面你唔係打爛啲嘢就好叻嘅，你打到入去中都攞到分㗎嘛，你打到自己啲隊友都傷曬嘅，人哋你掟個波過人哋接唔到，砰一聲入埋廠咁，冇用嘅係咪，即係你最緊要係大家配合得到囉，咁佢初嗰班隊員係完全唔識功夫㗎啦，即係初，咁佢又夾硬要佢哋學功夫嚟，即係好似就佢咁啊，都唔係嘅，又唔可以話就佢，因為佢其實佢打波咧最初嘅目的咧就係想弘揚呢個功夫，就想啲人學功夫，咁佢好似一個 trade off 咁，嗱我同你打唔緊要，你哋要跟我學功夫，咁佢用一種好硬嘅方法嚟去硬燒呢個少林拳，咁但係咧阿江口洋介咧即係佢個師叔啦，即係講，咁佢就反而用另一種方法，佢就走咗入去，亦都走入個球隊，咁啊做咗教練嘅，咁啊初中咧就唔俾阿柴恆打嘅，話你破壞曬成隊啲規則，佢咧反而就。真係教佢打波，就係教佢打波之餘咧，原來滲咗啲功夫嘅一啲嘅原理啊落去，咁嚟教佢哋。咁嗰班人就好肯學啦，因為佢哋其實真係好想打好啲波，係啦，即係佢就你叫佢學功夫做咩，佢又唔明白。原來嗰啲功夫咧係轉化咗咧，係可以打波打好好多嘅。咁初就講佢哋即係唔咬完啦，即係打第一場波輸咗啊。咁跟住佢就開始即係個個都。blame 落阿齊恆咯，因為佢真係一個人，即係以為自己係大刺猬咁啊，即係一個人打曬就得，咁唔得嘅，原來係 ，OK， 即係咁樣係會輸波，得你一個人勁係冇用嘅。 哦， 咁佢就講呢樣嘢咯，咁呢個其實好唔同啦，同少林足球，因為少林足球即係反而 focus 喺埋唔埋隊啊，即係大家揾唔揾到隊員呢樣嘢啊，都未講打成點，佢哋好得意喎。阿大師兄弟一埋隊就唔使急噶咯，幾乎練啊練咗一陣，佢哋因為根本佢哋好勁啊嘛。最緊要就係佢哋肯唔肯去打啊嘛。咁可能中國人嘅問題咧，就喺肯唔肯去打呢樣嘢度多啲嚇。即係最出名就係嗰句啦，阿田雞講話：喂，我分分鐘幾百萬上落噶，我嚟同你踢波咁嚇。即係中國人有好大嘅問題呢方面，即係大家一盤散沙冇辦法合作。咁但日本人咧，反而佢哋係成一隊隊就唔係問題，但係中間點樣去發揮咧？點樣合作咧？點樣發揮個團隊精神咧？反而佢哋嘅作品嘅重點咯。 咁毫無疑問，大和民族嘅團隊精神係相當 相當強嘅。咁佢嘅作品亦都成日講呢樣嘢。咁其實幾好睇㗎。咁如果大家可以即係放低咗少林足球呢個包袱先，首先咁入去睇。咁其實裏面啊田雞啊同啊肥仔聰啊嗰啲都出好多嘅。咁當然主要係出嚟搞笑啦。咁依然係繼續啊！肥仔聰中意食雞蛋，係一種一掟咗雞蛋去邊度追住，即係一樣有翻呢啲嘢嘅。咁就但係咧佢呢套咧，即係最尾打功夫嗰樣嘢就好強烈㗎咯。即係佢最尾唔係一場球賽嘅決賽嚟嘅，反而就係、是、打個死亡塔。咁最尾其實都係以德服人啊！最尾都係嗰個最後嘅敵人，原來就係佢自己個校長嚟㗎。 嚇、 啊！又係啊！其實呢集係講都佢都係講佢個學校裏邊。原來是一個黑暗的， 咁咪即係配藍線， 咁又唔係嘅，咁佢個學校係一個用一個好 business 嘅方式去經營啦。其實呢樣嘢周星馳嘅之前嘅幾套都係咁啦，即係你少林足球都係咁噶。阿謝賢嗰邊就係用好多科技啊，其實都為咗賺錢啦，即係佢哋嗰個球隊。咁佢呢間學校咧就講佢哋不斷去推廣佢哋，即係佢哋差唔多係一間體育好出名嘅 U 嚟㗎。咁原來咧佢哋係一個生意嚟㗎，因為佢哋嗰啲可能咩格鬥部啊咩嗰啲即係好強嘅人咧，咁嗰啲。軍部啲人係會請佢哋嘅，係、oh. 賺錢嘅，成個 business 嚟嘅。你如果你入去睇，你覺得佢好有部署咁去 sell 間學校嘅，即係點樣拍啲咩廣告啊，用啲咩互聯網，用啲咩宣傳，根本完全係一盤生意。咁即係佢哋唔係為咗教育，佢哋為咗揾錢。咁而呢個校長咧，本身亦都係一個武林高手嚟嘅。咁最初阿柴其幸嗰個嘅佢哋嗰個館啊，因為佢由少林寺，原來佢係細個已經去少林寺學功夫。咁佢翻翻嚟之後咧，那個館已經荒廢曬。原來咧呢個人曾經去過佢哋踢館。 哦， 系啦，咁所以佢哋解散咗嘅，佢哋原本嗰個道場，咁當然啦，佢哋都好強調佢哋想重建佢哋嗰個舊嘅道場咧，嗰度好凹凹嘅啫嘛，間木屋咁樣一個即係好似郊外咁嘅地方，咁專登去 contrast 翻佢哋呢一間即係好高科技嘅學院啦，好靚間學校，你大家去睇下呢套戲入面好靚，全部用紅磚起，好靚好靚嗰個一個大學嚟嘅， 咁即係你建議呢套嘢都係值得睇啊？ 呢套嘢如果大家咁都睇下啦，因為佢即係你今個禮拜又唔係話有咩好多戲睇啦，咁主要都係呢一套同埋一個嗰、那個豬八情緣係咪講下豬鼻嗰、那個。咁如果你話有少少特技呀、啊、打咁呢套係 ok 嘅、即係唔打嘅呢套嘢都咁大家可以去睇下啦，咁但係就唔好用一個少林足球嘅續集呀、啊、或者任何影子擺落去啦，因為其實都幾唔同嘅。雖然呢套都係有周星馳做一個監製啦，咁其實佢嘅精神都有少少喺裏面嘅，係啦，即係一個即係佢用一個點講呢，即係用功夫嘅精神去即係 去推動一啲 sport 嘅嘢。 sport 就只係其次，即係其實係融入生活，係啦，即係嗰個精神其實要融入生活，咁就等大家即係去認識。咁同埋佢哋窮係唔緊要呢樣嘢呢，繼續係有嘅。一講佢喺道場裏面瞓地啊，剩嘅啫，即係佢就爛曬，但佢寧願喺道場度瞓嘅，即係佢唔係喺江口洋界嗰個中華料理度瞓嘅喎，佢哋叫佢喺度瞓啦，咁喺度住啦，佢又唔住，佢專登翻翻嗰個爛曬嗰個道場度住嘅，咁啊取重建翻呢個道場咁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嘅，其實都幾得意嘅，咁啊唔係好同香港片嗰種拍法， 都係少少貫徹翻少林足球或者， 你可以咁講嘅，都有嗰個精神喺度嘅，咁所以就唔係話純粹攞個名嚟拍，即係中間都 OK 嘅，大家睇下，咁啊加咗日本人嘅團隊精神，好強調呢樣嘢呢套戲。咁當然啦，最尾佢哋即係仲有一樣嘢就講咧，啊唔知點解香港人好得意嘅，即係一見到字幕一出咧就走㗎啦。其實呢套戲咧。出字幕嗰陣套戲係未完嘅喎，即係唔係話出完字幕仲有後面嗰一條片咁啊？即係佢未完嘅，佢最尾真係打完死亡塔之後咧，開始打波嗰段啦，就反而一就出緊字幕，哇、啊！成場觀眾走曬咁、哦，就得翻幾個人 咁啦。 冇錯啦，好似日劇最尾嗰集咁樣，咁佢就一路其實個 conclusion 就喺嗰個字幕嗰度一路做俾你睇嘅喎。咁最尾就講到佢嗰班女隊員都開始學識功夫嘅，成、 哦、 隊人都開始識功夫嘅啦。最尾咁啊，好勁嘅超人咁樣打到咁啊，咁啊幾得意嘅。最尾嗰段字幕大家一定要睇埋先走啦。 未至於好似 Iron Man 咁完咗字幕先有段嘢係嘛？ 唔係完全唔係咁，佢一路播字幕一路，即係應該話佢其實套戲未完嘅，就已經喺個畫面出定字幕，咁啊劇情同字幕一齊並進嘅，咁其實就同你睇西片嗰種黑掹掹咁出字幕完全唔同嘅，咁所以大家唔好見到字幕就走啦。咁其實而家好多戲啊，睇完字幕都有段片你睇嘅，咁如果大家咁走咗，其實就根本就未睇完套戲嘅。係啊，佢打波打到著曬火度，反而就係最尾嗰度嚟㗎。 哦， 即係佢哋其實合體技嚟㗎，佢成隊波一人打一下，因為佢後尾個個都有少少功夫㗎嘛、 哦， 一人打一下，跟住由少少火，跟住最尾變咗條火龍咁衝過個網㗎、 哦， 衝埋上天咁㗎，好誇張嘅，咁都係呢啲氣勢嚟嘅啫。咁、嗯、大家去睇下啦，如果大家未睇呢套戲嘅話，嗯，咁、韓永有咩同我大家講下呢？係咪嘅嚟緊呢會上到 Hawk 啦，即係呢個 Incredible Hawk， 即係變形合衣啊。 變形合衣第二啊。 係啦，咁其實唔知呢大家呢分唔分得清楚邊一啲嘅超人啊係 DC 啊，邊一啲係 Marvel 嘅作品嘅呢， 或者講下先啦，咩叫 DC， 咩叫 Marvel 啊。DC 同 Marvel 就係、是、再加埋 Image， 日本就是美國的三大漫畫的集團啦、 嗯、 當然其中 Image 現在開始有少少沒落的跡象啦因為全部都各自為政啦， 主要都兩個巨頭立曬㗎啦，係咪 而市場大約呢 Marvel 就佔咗四成多至五成左右啦，其餘嗰 DC 就一路穩佔三成幾啦、 嗯、哦，即 DC 是勁啲嘅， 唔係 DC少啲 ，Marvel 就四至五成左右。 哦 ，Marvel 勁啲，哦， 因為佢輸量多啲嘛。 哦，輸量多啲、啊。其實超人會唔會係 Marvel 多啲超人嘅呢，其實如果一你就係數數目嘅 character 係 就應該係 Marvel 差唔多。 因為我知道 Marvel 啲超人咧，一本書可能即係好似 X-Men 咁啦，一套都已經有成幾百幾人係嘛？ 係啊， 係咯，即係你唔同 DC 喎 ，DC 咧可能你一套裏面拉五個已經好多㗎啦嘛。 其實都有啲嘅，因為 DC 其實出好多一啲好短篇嘅，咁、嗯、又有製每套就裝十個八個啲咁嘅人物出嚟，咁但好多時都放曬雪櫃㗎。佢試完如果唔得咁就入雪櫃㗎 啦。 可能例如啲大 events， 例如舊年嘅 Infinite Crisis 咁、 嗯、 ，DC 嘅全公司嘅書都參與嘅一個大事件咁啦、 嗯， 就整死幾件啦，包括 第一代嘅超人啊咁之類嗰啲啦。 O K， 咁啊即嗱，我哋先數下先，可能大家唔係咁清楚啦，邊啲超人係 DC， 邊啲係 Marvel 嘅咧？嗱 ，Superman 就 Superman 超人， 超人 啦，DC 啦， 蝙蝠俠。 係 DC 啦， 蝙蝠俠啦，神奇女俠啦， 神奇女俠係 DC 嘅。 俾即係如果你哋 閃電俠 啦， 好快着紅色衫、 啊。如果你哋有睇卡通嗰個正義聯盟咧，咁嗰度出嘅全部都 係 DC 啦。 正義聯盟就係 DC 嘅、啊，嗯，咁即係其實大家大部分熟悉嘅超人都係 DC 嘅。 可能因為佢哋比較歷史悠久啲，同埋佢哋早啲出卡通啊。 哦，啊、原來係咁。咁其實但係咁喎，近排咧去拍電影嘅咧就反而 Marvel 居多喎，係咪？ 因為 例如所數先，蜘蛛俠啦， 神奇四俠 啦， 夜魔俠啦， 夜魔俠即係 Daredevil， 我係盲嗰個 ，Electric 嚇 ，OK， 嚇嗰個咩？ 近排 嚇，唔記得， 近排嘅 Iron Man 啦 ，Iron Man 啦， 嚟緊嘅 Incredible Hulk 啦， 嚟緊 Incredible Hulk 同埋其實 firm 咗會再會陸續開拍嘅， 例如有啲咩 firm 咗嘅又有雷神啦 ，Thor 啦。 是 咁、啊、 即係執個錘嗰、那個， 揸個錘，維京人打靶， 維京人嗰、那個係啦係啦，仲有 大隻咯，同埋Avengers 就將會係 Avengers 係咪其實差唔多係 Marvel 嘅 正 義 聯盟，可以咁講， 同埋 Punisher War Journal 啦。Punisher、哦其實之前就拍過兩套啊、 嗯， 包括一套90年代啦，咁就好似喺香港冇上啲。 上一次嗰套 Punisher 睇落似警匪片嘅啫喎。 上一次咁事實上佢基本上 Punisher 呢個人物佢本身並冇有任何超能力嘅，佢並唔係咩超人嚟嘅。 即係揸兩支槍，砰砰砰 揸兩支槍嘅，只不過佢係、 不過佢有個特色就係個制服有個好大嘅骷髏頭咁啊。 係、嗯、當然電影版係執得靚啲啦，就。 點解冇骷髏頭？我唔記得咗啦。好似冇㗎，係咪？之前嗰套戲好似 頭一套有， 好似 mark 但係就 好 樣衰。但係第二套有，不過個骷髏頭好似係淨係得個。 唔係，有啲人話到劇情好睇嘅喎，上一次嗰套 淨係得個皮帶嗰度。 皮帶上一次嗰套啲人話劇情唔錯嘅。 仲有另外 知係超人戲咯，啲人。 另外少啲人注意嘅，其實幽靈刺客都係 Marvel 嘅。 幽靈刺客即係咩？ 史密夫嗰套 咩？唔記得點樣、啊？ 打僵尸嗰套，阿甄子第三集甄子丹都有份做嘅。 黑人 係， 哦，即係佢有一半嘅血統係僵尸嗰 套。嗰套， 嗰套 係 超人嚟嘅。 都係，其實如果喺漫畫度佢有時走去打蜘蛛俠， 即係有同佢哋打下嘅都。我唔知喎呢套反而咁其實咁大家而家可能初步認識少少啦，即知道原來兩分嘅兩大陣營。喂、咁其實佢兩間公司嗱畫唔同嘅人物啦，佢哋會唔會 crossover 㗎？ 歷史上有幾次啦， 即係好少嘅，好少嘅， 因為版權問題，你好難斟得掂。而且嗱，試過前九十年代有一套DC vs Marvel。大家身邊、大家就網上投票，用讀者來信嚟投票啦，咁就邊堆打贏，咁結果超人打贏咗變形俠醫啦。 即係佢大家決定個力量。喂，其實 蝙蝠俠美國隊長打成平手啦。 我想問一下，喂，變形俠醫即係我哋以前叫綠色巨無霸啦。 係。 喂，其實佢嘅力量係可以同超人打嘅咩？ 佢嘅力量係冇法子 define 嘅，因為佢越憤怒嘅時候，佢力量就越大。即係當然你睇超人係邊個年代嘅超人，因為超人最初創作出嚟嘅時候咧，力量 唔係 最初創作出嚟就力量大過火車頭嘅、連飛都唔識飛嘅、 跳都 只可以跳過做高音。 後來就越改就越勁， 越改越勁啦。 真係托起個 星球都得。其實就唔係，因為超人越改越勁，因為當時出現咗另外一個人物小超人 Super Boy。Super Boy 佢講佢可以快嘅速度快到超越時空，去同三十年代嘅一隊，唔、 okay. 係去到同三十世紀嘅一隊叫 Legion of Superhero 嘅部隊去合作嘅。咁所以變咗，喂，咁佢年輕時代咁勁，點解佢 總之就越講越勁啦？ 佢變到佢大力度可以推喐個地球，咁但係近代嘅 超人就修正翻 啦，咁大力勁、只不過可能係拎喐座山啊咁之類 咁都勁喎。咁係即係都有 limit， 或者好似電影版咁，成個將個馬拉松島咁大嘅， 即都有限制。喂，咁但係阿 Hulk 即係綠色巨無霸咧，都有咁大力嘅咩？ 佢嚴格嚟講，佢大力到係佢越憤怒。即係佢心態越憤怒、越孤單嘅時候咧，佢就會越大力。咁、你佢舊年佢有 Marvel 有一個 橫跨幾部書嘅crossover 啦，我哋叫，咁就係講變形俠醫嘅，即係Bruce Banner 啦，就俾 Marvel 其他啲英雄啦，包括鋼鐵人啊、神奇博士啊、Doctor Strange， 即係邊個？ 一個魔法師啊嘛， 冇拍出嚟，冇拍出嚟。 有拍過卡通片。 OK， 得。 最近啱， 跟住點？跟住點？ 你去解譜可以睇下。 哦 ，OK， 有得賣嘅，廣東話版嘅。 好似係。跟住咧，跟住。 整蠱咁就將佢執咗入去個一個無人駕駛嘅火箭度，送咗一個好遙遠嘅外星嗰度。 啊哈！ 咁結果佢咧就喺嗰度做咗嗰度嘅皇帝，就帶翻外星軍隊嚟報仇咯。 你講嘅係 嗰個叫 Hawk，OK、okay。但嗰時嘅 Hawk 已經係有智慧㗎啦，係嘛？ 嗰陣時佢已經係擁有翻， 即係識講嘢啊， 識講嘢有智慧， okay。 但係就當然冇班納博士咁聰明啦。 即普通人嘅智慧都有，即唔係好似我哋睇戲入面咁一隻野獸咁㗎嘛？係 唔係 ？OK。不過咧，今次套電影咧，我哋都見到 佢好似應該係識講嘢嘅。 今次開始識講嘢啦，即講佢個人咧開始控制到佢 Hawk 呢一個嘅身份， 係 開始控制到少少係嘛？其實喺漫畫入面佢係識講嘢㗎， 係識講嘢。同埋漫畫入面最初佢唔係綠色嘅。 好、啊。 好、啊，系噶，灰色嘅，深浅灰色嘅。 OK， 咁呢度真系唔知啦，因為我最初睇嘅綠色巨無霸都係電視版。 佢最初佢1960幾年出現嘅。 我係灰色，灰色會唔會印刷問題啊？ 有唔係印刷問題？最初其實佢個 idea 就係攞自19世紀英國嘅名著 Dr. Jekyll and Mr. Hyde 嘅，即係我哋通常叫鬼醫啊。 鬼醫即係佢自己發明咗隻藥。就食咗之後咧，就變咗另一個人格出咗嚟， 係 惡魔咁樣， 即 係 人性嘅心理。佢其實有 雙重人格變咗。 The Inside Beast 啦，佢叫佢做咁，但係變形俠醫就好講呢樣嘢，即係 冇錯。尤其是之前嘅電視版仲特別似添啊。 係，因為電視版佢都係淨係識叫啊， 係啊係啊。 其實我諗好多聽眾都未必會。睇過電視版嗰套啦，點解會叫變形俠？因為嗰套裏面咧， 佢係一個醫生嚟。 嗰套佢唔係叫 Bruce Banner， 佢叫 David Banner， 即係名都改埋。即係佢身份係一個醫生嚟嘅， 佢係一個醫生嘅，專研究人類潛能嘅醫生。 哦， 咁樣佢因為佢太太意外死咗，佢當場佢救唔到佢。 嗯， 咁佢就但係佢睇翻啲個案咧，有啲阿媽可以。舉起架車啊！ 救翻個仔 啊！ 人嘅潛能咧係平時唔知嘅，遇到危急嗰陣會發揮出嚟。 有個越戰軍人可以炸到重傷，可以依然可以救翻。 你講呢個係真事嚟嘅喎？ 呢啲係真事 嚟， 但係嗰套劇集佢 引述翻呢啲嘢。 咁佢研究當然個理由就唔係講潛能啦，佢研究翻原來係從嗰日太陽因子嘅 呢個故事入 太陽黑子裏面發出嘅 呢個故事入邊解釋 嘅伽馬射線有關，咁所以佢就狂照伽馬射線搞到身聽咗綠色啦， 即係佢就。即係瞄停咗啦，因為照得勁咧就係係嘛。咁其實電影版就唔同係嘛，就跟翻漫畫。 跟翻漫畫佢就係拆炸彈就搞成咁嘅樣啦。 即漫畫都係咁嘅。 係漫畫都係咁嘅。 哦，不過上一集嘅漫畫就上一集嗰個電影就唔係話 太過漫畫 feel 啦，即 係其實龍口反轉啊。 你李安可能放得太盡啦。 唔係因為李安佢本身唔係睇呢啲大啊。佢就臨急咧就睇啊，咁變咗佢 pick up 嘅嘢咧，可能係面嗰陣啊，即係佢就以為將樣嘢擺翻去咧，就係啦。咁但係原來咧，當你睇耐咗，睇咗幾十年漫畫咧，你反而唔中意喺套戲入面見到嗰啲咁嘅一格格分格啊。 係啊，因為其實同埋佢捉蔡容臣咧，佢變形俠啲其實想強調佢嘅內心嘅孤單同埋憤怒啊嘛。佢完全冇講乜變只野獸咁做咩啫。 即係唔係拍得咁深刻囉上一集。但今集應該好啲喎，因為我睇個畫頭啊，睇佢啲嘢嗰啲即係製作呢，佢就好似好極力想重現返電視版裏面嘅一啲感覺。你好似講過啊，韓永講過呢，話有人話嗰張 poster 係抄大隻佬係咪？ 係啊，但係其實大隻佬個 poster 呢就 exactly 就係你 大隻佬抄人哋以前舊嘅變形俠醫啊， 個電視劇嘅 冇錯啦，個電視劇人哋個鋪模就係咁嘅。 如果你 其實係變形俠醫係就 跟翻自己套電視劇嗰個樣啊，唔係跟大隻佬啊，係大隻佬抄佢啊！ 如果大家有興趣 HMV 咧，你會望 冇錯啊， 就係 咁樣噶啦， 係咁 啊， 佢個人哋就已經係1970年嗰度 已經 有啦， 咁背脊一個好拖咁 啊， 係 啊， 跟住另一個就係低頭咁企喺度。 其實今次我睇翻個啲 trailer 咧，佢啲視片佢其實都幾電影版舊電視 版 嘅 感 覺，例如 坐喺度跳嗰個 Gallery 嗰度啦， 有時無端端喺度打下座啊，同埋佢變身嗰刻對眼反白啊， 係， 仲有 唔止啊，佢個鏡頭仲要係周圍黑曬㗎，淨係隻眼見到光㗎咋，嗰下都係跟翻電視版個拍法㗎。 同埋其實感覺上個樣幾似電視版嗰、那個， 今次揾翻嚟 嗰 個演員個樣眼神去好似係啊，咁所以今次其實好有誠意㗎，咁或者大家俾多次機會去睇啦，咁同埋今次最尾咧係會打一隻同佢有同等能力嘅嘢啊。係嘛？即係用佢 DNA 再做出嚟嘅。咁今次咧， 佢係漫畫版啊， 漫畫版有嘅。 Abbreviation。 係啊，好似係叫呢個名㗎。 啲 咩嚟嘅咧？ 都係同佢發生類似意外，不過佢描寫得 更 怪就變咗怪獸啲咯嚇。 係。咁佢力量咪真係有得揮㗎？ 力量當然主角就永遠都會贏啦。因為嗰隻嘢就 佢真係灰色㗎喎，佢呢隻係灰色㗎喎。 咁就反而漫畫版嗰隻係綠色嘅。 咁樣玩？ 其實漫畫版唔止佢一個嘅，佢表妹 Jennifer 咧，都無厘頭輸錯血，輸咗佢啲血，搞到變咁樣。 不過 佢嘅 朱殼叫做， 佢就可以完全保留翻 Jennifer， 即係律師嘅。其實都幾搞笑㗎， 即係一個練大隻咗少少嘅女人咁解嘅，唔係 佢可以變 咁誇張 嘅，變咗綠色怪人去上庭㗎， 唔會嚇親人嘅咩？ 可能咁樣夠威啲啩， 啲人知佢係， 即 係佢身份唔係神秘， 都反正冇人喐到佢 㗎啦，唔好扯咁遠先，因為呢個書殼就有排都唔會發住啦。 另外仲有一個科學家叫 Dr. Samson 嘅。都係意外地吸咗綠色，不過佢就淨係頭髮變咗綠色。 咁咪即係咪原發彩啫，係咪使乜變啦，大佬？係咪？咁同埋今集嗰個一個好似個將軍要同佢鬥，叫 Ross 係咪？ 佢未來外父。 點解嘅？ 你睇一集都講啦，佢女友叫 Betty Ross 啦，咁係就係呢 個 Jane Ross 嘅。 喂，今次嗰個女主角正喎。喺個 Liv Taylor 做啊，轉咗人， 即 係邊個啊？即係魔界入面嗰個女嗰個精靈，阿文係嘛？ 我唔記得名。 即係呢個 Armageddon 啊，係嘛？裏邊嗰個 女仔啦， 係啊 ，Bruce Willis 個女啊，咁啊好正啊！咁大家一定要睇啦，今次 Hawk 係嘛？咁我哋喺遲下再同大家再講多啲關於 Hawk 嘅 嘢啦， 詳細嘅資料再講。 咁 Marvel 你仲有冇補充？定係 或者講 落去 或者講講 Punisher 啦，因為都 confirm 咗會拍㗎啦。咁頭一套其實 其實關唔關 Iron Man 事呢？因為 Iron Man 嗰、那個上次個字幕之後呢，佢咪講咗話叫佢加入去呢個嘅 Shield 啊，咁嗰啲嘢其實有冇啲關係㗎？ 冇乜關係嘅。 嗰個冇乜關係。 Shield 其實就係、是、 Avenger 有咩關係呢？ Avenger 就係、是、 主要係 Iron Man 做老細 嘅。Iron Man 出錢資助一隊超級英雄部隊嘅。 原來係咁。 Shield 咧就其實就係美國政府嚟操縱超能人嘅。 咁會唔會 Shield 其實唔係好嘢嚟嘅咧？即係黑暗㗎喎。 咁又唔可以叫黑暗嘅咁佢咁。咁你有班咁嘅怪獸喺你嘅國家度，你點都要有個制衡力量嘅。 O K， 但書入面啲人冇超能力嘅， 一般都冇。咁當然佢都有啲有超能力嘅人，例如佢其中有個叫 Miss Marvel 啊，又或者蜘蛛女俠都係超嘅，超嘅 agent 嚟嘅嚇。咁即係但係呢啲都係都係之後嘅事 咧。我都唔係好熟悉啊，真係。咁你 Punisher 有咩想補充啊 ？Punisher 咁其實今次會係承照佢個 promo 嗰度講，就會承接翻上次嘅故事啦，咁就會 即係有關嘅， 承接翻上一套 Punisher。 咁同嗰個人， 即係上次就 同嗰個人做， 應該唔同。 唔同嘅，係咪我而家見到咧有張預告嘅 poster 咧，就係用子彈啊，係 啊，子彈 射到一個 翻佢個 標嚟咁樣噶嘛，係 啊，咁應該就會講佢同一個犯罪嘅大王叫 Kingpin 嘅咩啊？ Kingpin 係咪即係 蜘蛛俠裏面嗰個肥佬？ 係蜘蛛俠電影 版出過，咁係夜 魔俠裏面出過，係啦，嗰、那個肥肥佬 啊，原來嗰個係 Marvel 入面咧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嚟嘅， 當然 壞人嗰邊啊， 佢原裝就係白人嚟嘅，係 佢原來好多個 Marvel 嘅超人咧都係同佢打嘅喎， 係，雖然佢冇任何超能力，但係佢就。因為有成500磅重，所以都有翻咁上下氣力啦。 主要靠頭腦， 咁當然啦， 500磅重，係咁嗰個食腦嘅，所以咧就係主使到其他有超能力嘅壞人可以，冇錯。咁或者我哋會唔會又講下 Batman 啊？嚟緊 Batman 就嗱，我哋睇到 Hawk 咧就下個月做啦 ，Batman 就七月 啦，係。 係啦係啦，咁今次 Batman 咧，咁其實你有冇啲嘢想講下咧？ Batman 其實所得到的資料並不多，因為他事前的保密功夫真的太足了， 只是知道是 Joker 為 主，只是知道是 Joker， 還有應該 我看到 poster 呢有三張的，暫時即不是說夜景那個，即 用人來做 poster 那個，一個呢就是 Joker 揸著副啤牌，一個是蜘蛛俠揸 蜘蛛俠 蝙蝠俠了，對 sorry， 蝙蝠俠揸著個飛鏢的，又好像揸啤牌那樣揸，但是揸飛鏢的。另外還有一個人不知道做什麼揸著個 chips 的東西，那個 揸著個銀， 不是銀來的，那個，但是我懷疑那個會不會就是 Two-Face 呢？ 應該會是 Two-Face 啦，但是照所知這套就應該未變 Two-Face， 還是他朋友來的， 仍然是 Henry Dan， 即是一個一個檢控官來的， 即是還是蝙蝠俠的朋友， 是朋友一個檢控 官，就是最後可能變了今集，是吧？即係會開始引到呢樣嘢， 好似 Scarecrow 上集嘅，就稻草人都會， 因為佢我聽聞就話佢呢套戲係會有翻曬啲舊嘅壞人嘅，即係一路儲翻曬㗎，佢唔會話好似以前咁每一集咧就整死一個， 因為我諗唔想好似以前咁拍下，你揾咩人嚟做啊？全部死曬。 即係佢舊嗰套因為卡士大得滯啦，咁所以就整死佢算啦，個主角都換啦，唔好 咁你小丑今 次呢套咧就會好想有承接。小丑 有一個真人死啊！ 嗰個劇情就應該冇死嘅， 應該冇死， 可能即係假死啊嗰類嘅啫，即係應該劇情就冇死，但係個演員就不幸過世啦。咁啊，即係同大家都跳少少講下原來咧，即係今個禮拜有個不幸嘅消息，就係呢個 Harry Potter 裏面有一個嘅即係做新嘅演員啦，當然唔係主角啦，係一個青年嘅演員啦，叫 Rob Knox 啦。咁不幸逝世嘅，咁原來係喺一啲酒吧裏面即係俾人吉死咗，咁佢為咗保護佢自己個即係親即係弟弟啦，咁所以發生咗咁嘅即係年青人嘅意外嘅，咁樣啦，咁當然呢個題外話啦，講少少啦，因為 Harry Potter 都有排未上啊，嗰度叫 Half Blood Prince 係嘛， 係啦係啦，嗰度有排未上，咁其實大家都唔使擔心，因為即係其實個拍嘅戲咧就拍曬㗎啦，即係呢位演員嘅戲份拍曬㗎啦。咁不過就即係可能就唔會再有呢個演員啦，咁見佢哋個製作單位啲人都有出席，即係嗰啲葬禮呀，咁都幾喊得幾犀利呀，見到幾個主角都。咁而呢個 Joker 呢嗰個 case 呢就係佢係聽聞就因為佢拍呢個 Joker 太大壓力呀，因為之前你知道 Jack Nicholson 有做過呀，咁所以佢就即係食咗啲毒品啦，咁同埋佢唔止食一隻啊，仲要混合㗎，係啊，咁所以就頂唔順啦，就不幸逝世啦，咁有個按摩師發現佢即係喺床度死咗咁樣，咁其實都即係好不幸啦，咁其實即係好多電影裏面即係好，即係其實大家好期待佢嘅演出啊，因為其實話今次咧佢演個 Joker 演得好嘅，咁大家到時即係要即係欣賞啦，亦都係佢最後一部電影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咁其實咦嚟緊佢仲有啲 G.I. Joe 啊，同埋呢個春麗傳喎，春麗即係 Street Fighter 個春麗喎，又唔知有冇啲咩嘢可以同大家講下咧？ 春麗就出咗個演員表啦，咁 係 就係 邊個做春麗？ 超人前傳嗰個做超人女朋友 Lan Lan 嗰個女演員啦， 哦，我不嬲都覺得嗰個女演員有少少 Oriental 少少，但係大家唔覺㗎，我講過好耐㗎啦。咁今次咧出資揾佢做一個。即係有中國人嘅角色啦，就係、是、呢個春麗嘅。嗱咁造型實質罪呢未曝光嘅、啊。網上嗰啲都係模擬嘅啫，即係夾硬將佢個樣咁畫返出嚟係啦。 同埋 未必係咁春麗㗎，即係大家未必唔好諗，即係好似以前咁一定即係整兩個包喺個頭啊，穿嗰套好怪嘅藍色即係旗袍。即係佢哋而家拍可能會真實啲㗎，將佢個造型。 咁將軍都唔會整件咁怪嘅衫㗎啦。係睇個人物表嗰度好似冇阿龍阿 Ken 喎， 暫時冇，因為嗱你如果大家睇過 得蒙面 上一次嗰套Street Fighter， 即係有阿 Van Damme 做嗰套咧， 竟然阿龍阿 Ken 都係 KFA 嚟嘅啫，兩條唔係咁重要嘅友，一個中國人一個鬼佬，咁啊求其喺後邊幫手打兩下嘅啫，咁又唔識出波嘅嚇，咁今次唔知道會唔會冇埋定係點啦？咁因為喺鬼佬嘅唔知點解佢拍親呢套 Street Fighter 咧，都唔中意將個主角擺喺阿龍阿 Ken 啊。嗱，我哋就一定好睇重阿龍阿 Ken 呢兩個角色噶啦，即係一定係 Street Fighter 主角同埋即係佢哋嗰個爭鬥到底係點解會咁啊咁。但係咧鬼佬拍親就將呢個人變咗 Ken 飛或者甚至唔出場啦。咁今次係反而會出翻一啲Street Fighter 後來少少嗰啲 Zero 啊或者裏邊嗰啲嘅角色㗎。 因為佢師傅一定要出啦。 係可能呢套嘢係講早期啲，可能佢都未遇到阿龍阿 Ken 都唔定，唔知但我因為我講嘅啫，啊詳細大家真係要再留意。 不過當然啦，佢同個遊戲裏面嘅故事未必有太大關係。 都冇關係啊，都係攞啲人物發揮啦。 你正如 Van Damme 嗰套都完全百分之百 誇張，搞笑添㗎，嗰套成日有少少係咯。咁今次呢套希望佢係比較拍得即係成熟少少啦。咁另外 G.I. Joe 咧，唔知大家知唔知係咩嚟嘅咧？嗰時香港有做過呢套卡通？有做過嘅， 有做過一個卡通嘅， 唔知叫咩名啊，唔係叫 G.I. Joe 啊， 唔知咩字， 就一班美軍咁嘅，咁就打一啲敵人叫做 Cobra Commander 啊 ，Cobra 係 Cobra Commander， 哦，咁樣係嗰個阿頭個司令嘅，咁樣嗰隊就叫 Cobra， 係啊，咁嗰時有冇譯名嘅，咪就係眼鏡蛇。打嗰啲就眼鏡蛇， 眼鏡蛇咁樣，因為我唔記得啦，翡翠台冇播過， 有播過，我肯定有播過。咁但係我就冇睇嗰時嚇，我都係睇英文版， 我都係 外國睇。咁嗰啲叫 G.I. Joe 啦，咁其實我都唔係太中意睇，因為都係 出名最出名就係公仔嘅， 嗰啲就係佢個 漫畫。 大家而家著緊玩緊嗰啲著衫公仔啊，其實某程度上就由嗰度嚟㗎，係啊， 最先咧出現嘅。 冇錯啦，咁其實今次咧我哋睇咗啲劇照，咦反而好靚㗎喎。啲人啲衫咧整到好似 X-Men 嗰啲咁樣，即係你唔我初諗住係似係做幼稚嘅啫，唔係喎，睇個畫頭，唔係畫頭未有，即係睇嗰啲造型照咧得嘅， 係 好得嘅。嗰黑白忍者啊，哇！嗰黑忍者直情好似啲特攝超人或者 Batman 嗰啲咁嘅，我就見唔到樣嘅。咁啲 casting 亦都幾強 嘅 喎， 最香港人熟悉嘅 JSA 嘅李承鉛啦， 哦，即係就係做白忍者係嘛？ 係。 係咯，咁其餘嗰啲人都係即係喺其他嘅作品裏面都有啲名氣，即係我哋就唔係第一線演員啦，都係新 body 嚟嘅。 嗰個就主要係做舞台劇啊。 咁咁樣就係蒙面㗎喎， 即係佢所以咪揾個專係做配音同舞台劇。嗰個其實做好多嗰啲卡通嘅配音嘅。 哦，咁呢套又大家可以期待，不呢啲係下年先會上畫嘅電影嚟㗎。 哇，仲有一則幾有趣嘅新聞就係 Iron Man 竟然喺太空播喎。 咩意思啊？點樣太空播啊？咩意思啊？ 美國一個 太空人，就佢喺上面睇 Iron Man 都 Marvel 特別做咗套 TV 特別版 TVB 嘅太空站， 哦，係我啱啱揸咗個消息嘅。 所以 Iron Man 咧，成段消息就 Iron Man 上咗太空啦。 係啊，咁啊幾得意嘅。啊，咁仲有喎，原來我哋早兩集咪講話 Terminator 到電視版咁提過啦。原來 Terminator 係會繼續拍呢個嘅第四集喎，咁就叫做 Terminator Salvation。咁佢係原來係一個新嘅三集嘅第一集嚟嘅，咁啊叫做The Future Begins 啊。哇，咁呢集犀利啦，竟然咧又揾到啊蝙蝠俠啊嗰個男主角啦Christian Bale 去做呢個嘅 John Connor 喎。即係我哋一路睇個 John Connor 都係細路仔啊，俾人追殺嘅啫嘛。咁就唔係啦，佢即係呢個咧係講嗰個Judgment Day 已經發生咗之後啊，咁就講佢開始正式去帶領即係佢哋嘅即係嗰啲人咧去反抗呢個 SkyNet 嘅。咁今次揾到呢個即係演員做咧，哇！佢真係孭重飛。咁慘啦，佢而家嚟緊又要繼續拍 Batman 啦，同埋再孭埋呢套 Terminator， 咁相信佢都好唔得閒啊。 Batman 佢簽咗四部，有排玩。 有排玩啊！咁呢套 Terminator 係第一集，咁其實。聽講話有三集嘅，暫時都咁呢套會全新玩過曬個故仔啦，咁大家唔使驚又即係有啲咩重複之前啲嘢，係未來度打嘅。咁同埋咧，而家有個消息就係話咧，有機會啊，阿洛舒華辛力加即係而家嘅加州州長啦，仲係 有機會會客串演出添。 哦，咁都會好大件事。 但未必佢會做翻 Terminator， 因為嚟喺未來咧，即係大家都可能會啲咁佢出翻咁做咩？佢又做翻 Terminator 咁，唔係講明唔係做 Terminator 嘅。 哦， 係啦，咁唔知係咩啊？嗱，可能點解一路會用佢個樣，即係劇情啦，會用佢個樣咧？會唔會有機會其實喺未來 John Connor 識呢個人？是他的朋友嚟嘅咧，咁所以專登就用呢個人嘅樣咯，因為你知道 Terminator 點解要扮人樣啫，就呃你啊嘛。 係， 冇錯啦，佢有咩好得過扮你個 friend 啊？咁有機會 Arnold 會就係做呢個咁嘅人物都唔頂嘅，咁大家期待一下啦。咁當然 Terminator 有翻阿諾舒華西利加出爭好遠啊。係啦係啦，咁呢度大家期待一下啦，因為即係下年啊，直情下年嘅今日啊，可能係要耐到咁先會上畫嘅。咁再有啲新嘅消息，我哋又會同大家再講一下嘅。咁同埋呢個嘅原來日本嗰邊咧計呢個嘅死亡筆記之後啊，咁又有呢個二十世紀少年咧就會做一個真人版喎。 唐澤壽明嗰套啊？ 係啦，冇錯啦。 哦，好似幾牽強少少係嘛？ 唔牽強㗎，嗱我睇 少年， 我咁喂唔係啊，嗰二十世紀少年係講係二十世紀嗰陣係少年啊嘛。 咁啊當然。 故事入面佢都係中年嚟㗎，你唔好搞亂大家個咩先。嗱啱嘅，佢年紀啱嘅，不過漫畫入面畫得佢冇咁老啫。OK， 其實佢都係中年嚟嘅。OK， 咁啊有冇睇過個漫畫？ 睇過一集。 睇過一集。OK， 咁呢套呢就我睇過個畫頭啦，咁呢套就真係會出少少嗰個所謂黑色機械人啦， 即係有返嗰啲嘢， 有嘅有嘅有嘅，咁大家可以上網揾下嘅，即係 YouTube 都有呢個畫頭睇得到嘅，咁睇個畫頭都覺得係大片嚟嘅，呢套將會計呢個死亡筆記之後呢應該成為另一個嘅即係熱門話題啊！即係當然呢個預言就係由我哋警務處處長已經講咗啦，朋友啊嘛，大家係嘛？計呢個奇拿之後就到朋友啦。 哦，當然 就係呢個二十世紀少年啦。咁如果大家睇過漫畫就知道，佢對付嗰個嘅敵人就叫朋友啊。其實就係佢哋細個嗰陣兒時啊，就是、一個其中一個 friend 一個玩伴嚟嘅。咁就講佢哋細個嗰陣就睇好多啊，甚至我哋咁睇好多科幻啊、特攝咁嘅嘢，好中意啲卡通片啊、超人嘅。咁但係佢嗰個朋友呢就奇怪喎，佢鍾意啲壞人嗰啲惡組織㗎。咁佢結果呢真係建立咗個惡組織出嚟，就朋友嗰個組織就係一個咁嘅組織嚟㗎。 哦， 一個邪教嚟㗎。咁其實佢就想現實裏面實現一個咁嘅惡黨去征服世界。咁我睇過佢嗰個造型都嘩都 ok 㗎，即係真人你嗰個點做呀，咁搵塊毛巾包住個頭。佢真係搵塊布包住頭，但係都你睇落係 ok 嘅。是都有型的。 不過其實講我又講漫畫裏面的奸人通常都有參喎，正義。 而家的漫畫是啦。 例如你蝙蝠俠你都是記得啲奸人的喎，高達你記得馬 莎 的 喎。蝙蝠俠啲奸人就唔靚仔，馬莎仲要靚仔，係嘛？冇諗 係。 即係其實日本嘅作品好多時咧會將嗰啲惡逆啊，所謂惡逆啦，即係壞人。就佢哋叫惡逆啊，咁就畫到好靚仔嘅。你睇而家嘅漫畫都好興嘅，最靚仔嗰個唔係主角，係壞人嗰個啊。咁當然啦，嗰、那個壞人有時最尾都變成咗你嘅伴，即係同伴嘅，有機會。 咁你戰隊系列通常 黑色嗰、那個， 佢幹部都靚啊。 有時最尾幫咗佢哋噶嘛，會嘅，有時 都 會。係啦，咁其實佢係一個介乎正同邪之間一個角色啦。咁其實大家都鍾意呢類型嘅定位嘅，即係完全係正義呢樣嘢咧，其實就唔係而家嗰杯茶。即係以前大家鍾意睇 Superman 啊，而家大家就鍾意睇 Batman 一樣啦。咁近排呢唔知有冇見到啲乜嘢呢喺街嗰度。 哇，今期啲玩具好似好靜喎。 都有啲嘢出嘅，咁或者就同大家講，或者我講一個消息先啦。咁而家喺日本呢嚟緊7月19號到7月21號啊，咁就有一個嘅30周年啊 ,Star Wars Celebration Japan, 會喺呢個嘅日本千葉縣嘅幕張 Message 嗰度舉行嘅。 好似話有好多原本 Star Wars 嘅原班人馬會出現喎、 哦。你講演員係咪？ 係 啊，嗱，包括主角做啊Luke Skywalker， 即係舊一個年代嘅 Star Wars 啦。Luke Skywalker 嗰個主角啦，叫做 Mark Hamill 啦。我聽聞公主都會嚟啊 ，Carrie Fisher 啊。咁啊，扮啊 CPPO 嗰個配音嗰個啦。 唔係啊，扮都係佢㗎。 哦， 真係啊，金色嗰個機人裏面係佢自己做。 佢自己做翻。 係啦，咁佢哋都會嚟 咁嗰個仲犀利一個做足 其實未 confirm 曬㗎，仲可能仲有第啲人。咁今次係一個好大嘅meeting， 一個 conference 嚟 㗎。 咁其實日本嗰邊係好大㗎。咁如果大家有咁嘅時間或者咁啱，咪去開，即係去睇下啦。因為上一次香港搞嗰個 Star Wars 展覽就 好渣嘅啫，其實即係攞要攞啲道具嚟，咁大家當佢一家大細行啦。咁但係人哋呢個咧係真係成班Star Wars 迷，特別係舊 Star Wars 嘅迷。咁其實我都係舊 Star Wars 迷，我就唔係好中意新嗰幾套前傳嘅一二三集嘅。 其實香港人可能未必有咁慣嘅，你喺美國 香港人唔中意睇舊嗰啲㗎，反而 係我只係香港人未必咁慣依類嘢、哦。其實你美國或者日本每年都有漫畫嘅 convention 啊，Star Wars 嘅 convention 或者星空奇遇 Star Trek 系列都有，都每一兩年會有一個 convention。 你都去過啦，係咪？你都 漫畫嗰啲 去過，漫畫嗰啲其實都揾嗰啲人即係簽下名咁樣，係咯。即係其實佢哋係一個 tradition 嚟㗎啦，亦都係話佢哋嗰班演員除咗拍戲之外咧，另一個揾外快嘅機會就係參加啲 conference 做簽名會。咁其實係好受歡迎㗎。咁同埋嗰啲簽名相啊，大家唔好以為咩啊，炒 得 㗎，係啊，嗱、啊，大家好去簽下啦。嗱，嗰班演員而家年紀都慢慢上下啦，係嘛？咁其實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過去睇下，或者咁啱時間啱可以去睇下嘅。咁我今日呢咁啱喺旺角啦，咁即係睇完套少林少女之後啊，咁我睇下嘩咦發現呢有隻嗰啲膠玩具啊平喎，不過我唔知大家有冇興趣啦，有好舊嘅，有套叫七海小英雄啊，阿北基啊，咁係一班唔係北基，阿北基東南西北個北 基， 唔係好北基嘅，因為係一個細路仔嚟嘅啫。咁啊，嗰細路仔其實真係可以話咧，但唔知大家知唔知一休和尚，佢就類似咁嘅，即係每一次咧就用運用佢機智啊，去幫佢哋呢班大人啊解決一啲嘅困難嘅。咁有時佢即係船遇到啲問題啊，遇到啲海難啊，遇到啲乜嘢，咁其實喺度即係俾細路仔睇嘅嘢嚟嘅。咁我細個就好中意睇呢套嘢嘅。咁佢今次咧有即係其實好舊㗎啦，出咗一隻嗰啲膠嘅嘢啦。咁啊三隻就一 set 就三隻，咁你買齊三隻咧，需要砌翻佢只船，成隻船喎，有帆 有長啊。 咁佢就唔係正版嘅，佢都係 Q 版咁嘅啫。咁、哦、但係你砌咗出嚟都唔細㗎。咁就有返晒咁多個即係嗰啲角色啊，喺返晒。 嗰個肥佬啊。 係佢老豆啊。 老豆啊。 大肥佬啊。嗰啲佢有伯啊嗰啲，咁佢有個女仔朋友咁其實係幾大比例㗎。咁大家知唔知嗰隻嘢原本好貴。你本來買齊晒三 set 呢係要我諗要1400蚊到啦。 哦。 佢今次呢每一 set 都係199蚊，咁你乘三 set， 即係600蚊仲要找返。 哦。 咁就已經買到啦。係啊，咁大家可以去睇下嘅。咁除此之外呢，咁 Revel Tech 又繼續出啦。咁上次出完麥斯嗰架藍色機，亦都會繼續出紅色嗰架，亦即係佢老婆米娜嗰架機嘅。 米娜 嗰 架機， 冇錯啦。咁啊，漢永仲有冇嘢同大家講下呢？ 冇乜啦。 係啊，我哋其實都超時啦，就係、 是。今日。 咁我哋快啲講埋少少雜談或者評論咁啦。咁你有冇啲舊嘅戲想介紹下？或者我講下啦，快啲講啦。咁嗱，我哋今日我哋既然睇咗《少林少女》，其實本來都唔係一套科幻片嚟㗎啦。咁因為佢有特技嘅原因，所以我哋都講下啦。咁我哋或者介紹另一套咧，係日本嗰邊其實喺特技方面好犀利，但佢哋都唔係一套科幻片，就是、叫《Always》啊。三丁目之食日啊，咁唔知道大家而家有冇睇緊笑呢個咩無線嗰套掘筆真氣嗰套 花樣少年 少女係啦，咁其實咧 Always 呢套戲咧就是、日本嗰邊咧幾年前攞好多獎啊，特技獎，咁同埋咧掘筆真氣本身咧就係、是、呢套戲攞新人獎嘅，咁就呢套戲出嚟 嘅。可能細好多啦。 幾年前啫都係咁但係呢套戲咧佢演出咧同你平時見到嘅掘筆真氣的確好唔同，因為佢呢套戲入面佢係做一個鄉下妹嘅，一個鄉下出醒嘅鄉下妹。咁或者同大家大概講簡單講，因為其實係講一個戰後啊五十年代即係五幾年嗰陣咧，東京鐵塔咧仲未起好嘅時候嚟嘅。咁第一集嗰陣咧，套戲開始咧，東京鐵塔都係起咗個地基嘅啫。咁到咗套戲完咧，東京鐵塔就完成啦。咁其實呢套戲咧，其實比早排嗰套叫做東京鐵塔嘅戲更加東京鐵塔，因為好緊要嘅東京鐵塔喺套戲入面嘅即係個即係好多寓意啊。咁呢套入面咧，其實佢就講兩家人嘅，就係打對面嘅啫。咁一家咧就係一個鈴木 Otto 啦，咁就暗示佢第時就係變成鈴木啊，就車行啦。 車行 係，但係佢而家好噏噏嘅啫，只係整車房咁嘅啫。咁另外對面咧就係、是、一個其實是一間玩具店嚟嘅，有一次我哋細個咧都係潛子仔嗰啲玩具店，但係咧住喺裏面嘅咧就係一個小說家，咁其實佢成日想攞文學獎嘅話，但係咧就永遠攞唔到嘅，永遠落地嘅。咁咧但係咧佢平時咁佢靠咩維生咧？嗰間嘢都唔能夠維生喎，因為好好鬼冇生意嘅。咁得閒啲細路仔都係買下糖啊、潛下子仔。咁佢其實就係寫啊科幻小說維生，原來佢自己唔睇唔起嘅。佢自己睇唔起科幻小說嘅，但係佢話揾食啫，大佬咁樣。咁但係咧，佢就結果咧得到一個喺佢度記住嘅細路仔咧，原來係 佢嘅迷嚟嘅，即係一路都睇佢嗰啲冒險小說啊。咁佢後來發現，咦乜原來我啲嘢係咁受人哋鍾意嘅咩？咁跟住就發現咗呢個嘢原來都係好有意義嘅。咁當然呢個人後來即係亦都暗示係成為後來好出名嘅科幻小說家啦。咁但係呢套戲入面間唔中咧就有啲鏡頭咧就搞下嘢，就影下啲科幻嗰啲咁嘅嘢，因為佢寫嗰個故仔啊。咁今集呢個第二集啦，其實我啱睇完到第二集。咁一開始就玩哥斯拉啦，因為呢套嘢本身就 真係哥斯拉， 真係哥斯拉，播埋哥斯拉音樂，真係哥斯拉出場，就整爛曬你嗰條街。咁當然係搞下嘢嘅啫，開場嚟嘅啫。咁啊，趕佢走爛。咁但係鏡頭一轉，原來佢寫緊小說啫咁樣。咁但係呢套入邊咧，用咗大量嘅特技，唔係去做打嗰啲嘢，就係咧去重現東京當年嘅街景，例如即係東京車站啊，嗰時嘅機場啊，即係嗰時啲樓啊，得幾層高嘅啫。其實咧，我睇嗰套戲咧， 好似梁蘇記咁。 係啦，我就覺得好似梁蘇記，同埋咧好似如果大家早年睇過阿梁家輝啊拍嗰啲蘭英 蘭帝， 冇錯，其實唔係電視蘭英蘭帝喎，電影版 嗰套啊。 嗱，佢你記唔記得佢嗰啲街坊就係李嘉誠啊嗰啲啊？係啊，李子雄做李嘉誠啊嘛，都好笑嘅，即係你話呢個人原來第時唔得了，但係嗰時大家都係住埋一齊嘅啫，即係窮鬼嚟嘅。咁又嗰班街坊咧，大家好照應啊！咁今集第二集呢套Always 就嗰班街坊咧，好關心呢個作家最尾攞唔攞到嗰個獎嘅。咁其實呢啲咁嘅人情咧，而家好難有噶啦。咁所以呢套戲其實都幾好睇。咁如果同埋咧，大家唔覺得陌生㗎，因為原來咧，當人哋窮啊，當個國家窮嗰陣咧，原來差唔多咋，大家啲生活。即係當你喺差你嗰陣咧，嗱明明外國，但係都好有共鳴㗎喎。係嘛？同你睇粵語片入面差唔多嘅啫。呢套戲我初一見到佢哋嗰啲窮法咧，即係冇電視啊！哇，有一個人有買電視咧，成街嗰啲人就走曬你屋企度睇啊！嗰啲咯，香港咪一樣係咁，好温情。同埋你唔覺得有疏離感嘅，因為其實當你窮嗰陣，無論嗰度日本好，香港又咁。或者外國其實都一樣嘅啫。 咁、其實當年香港嘅電視劇例如73啊， 係啊，所以呢套戲睇嗰種有親切感嘅，絕對 幾係呢種。 係啊係啊，你唔好當佢係日本人啦，你可以照睇㗎。係啊，你當蘭英蘭帝睇都得㗎，因為佢真係大家街坊之間係好照顧。同埋呢套戲入邊咧，真係好多出名嘅演員啊會做㗎，例如以前嘅藥師院博士啊嗰啲裏邊做。係好多出名提真一啊，咁啊好多人嘅， 全部都 陳真希唔係主角嚟㗎，佢都係其中一個街坊嚟㗎啫。 即係本身係套群戲嚟㗎。 群戲，即係有少少似你將嗰啲72家房客啊，或者你而家電台嗰個咩話，嗰個十八樓 資助， 當然佢人物多好多啦，成條街嘅人一班街坊，咁總之好好睇嘅，大家可以睇下嘅。咁呢套唔係科幻片，但係都可以講係套特攝片嚟嘅。咁或者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或者下次再同大家再講啦。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